自己，就有人会爱你，这乐观的说辞，幸福的样子，我感觉好真实，找不到形容词，沉默在掩饰，快泛滥的激情，只剩下语助词，有一种踏实，当你口中喊我名字，落叶的位置，谱出一首诗，时间在消失，我们的故事开始，这是第一次，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，你是我的关键词。才正要开始，哦，这是第一。